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会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并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清劲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出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240点，成交金额9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0点，跌5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8.6元，升2.5；汇丰控股30.8元，升2.6；阿里巴巴263.4元，升5.4；美团点评237元，升5元；小米集团20.2元，升4.8；中国恒大16.6元，升2.84；中芯国际17.8元，跌7.2；盈富基金24.28元，升2.2；友邦保险77元，跌6.5；港交所360.6元，升4.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949，瑞士法郎8.363，澳元5.458，加元5.79，新西兰元5.076，欧元9.0242。每百日元对港元7.3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1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14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02美元，卖出18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黄大仙蒲岗村道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蒲岗村道南行近住彩虹道交界咧就有意外事故，头先嗰度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噶。现时意外事故清晒场，一带回复正常行车，咁只系交通繁忙少少啫。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好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在学园街，而红隧的港岛出口近住维园道都比较多车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塞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的了。狮子山隧道去沙田龙翔道支路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在凤舞街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繁忙的，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呢，南区的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红山半岛那段就比较多车。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九龙路面方面，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洛伦街一带就多车的，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四人限聚十一之后，又应唔应该喐咧？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你啱啱又出现一个来历不明嘅个案咧，咁社区有一定传播链，就尽量唔好搞啲大型活动算啦。 宗教嘅聚会啲有冇喐嘅空间咧？ 呢个政府可以考虑啦。教会你行翻人数，戴口罩，局部都可以开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是欧嘉伦戴住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00。今天天气都是天阴阴，天文台预计有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是会逐渐靠近华南沿岸的。这种天阴阴的天气跟住听日后日就会发展成会多啲骤雨添嘅。好啦，今个礼拜咧就系长假期嚟嘅，星期四、星期五国庆中秋假期啦。天文台预计咧都系多云啦，有骤雨，有几阵雷暴添噶。咁去到星期五嘅下昼咧，天气咧就会明朗翻一啲。嗱，仲记得咧，都好似好耐世纪之前嘅事咧，逢亲呢啲长假期咧，香港人都会喺度计划紧啊，去边度玩啊，搭飞机去边度啊，点样去用尽啲假期咧啊，去旅游嘅。咁但系今年或者都唔知几时之后咧，先至会再有呢一种可能啦。咁大家都可能要留喺香港去过呢个假期啦，所以最近咧即系郊野咧都其实几多人下嘅，西贡咧啊好多嘅郊野地方咧都啲车啊都好逼嘅。咁好啦，嗱，疫情咧到而家，我哋会称之为一个新常态啦。包括而家戴口罩系新常态啦。食饭唔叫咁多人去食，咁都系一个新常态啦。唔使去旅行，咁唔使出外，亦都系一个新常态。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做生意或者系去附近嘅地方，去澳门、去广东探亲、跨境学童嘅问题。種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話隔絕咁耐時間都變成以後一兩年即係嘅一個常態嘅。咁嗱，一路一個講緊咧，就係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所謂嘅健康碼咧？咁啊，令到咧起碼就係香港同內地同埋澳門嘅來往可以恢復翻正常少少咧。嗱，咁政府嘅講法咧，就係今日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話咧，十一國慶前通關嘅機會咧就唔高噶啦。咁話特區政府咧已經係爭取盡快推動健康碼，咁但係咧就要等待香港疫情穩定咧，要粵方放心先至可以通關嘅。咁政府就話咧，基本上嗰個健康碼一啲技術嘅問題咧，就即係已經係即係處理咗噶啦，要做嘅話可以好快噶啦。咁似乎咧 而家嘅問題咧，就係香港嘅疫情究竟穩定未咧？喺廣東方面或者澳門方面，佢係咪放心咁啊放香港人過去咧？同埋咧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對等，即係雙方即係對等互認嘅。咁所以咧，而家香港嘅一啲健康嘅證明又要需要啲乜嘢咁先至大家可以回復翻某部分嘅一啲嘅交往咧嚇，咁另外嘅就係當如果有健康碼可以出現啦，恢復通關之後係乜嘢人、乜嘢類別嘅人咧係優先咧？咁而家講法咧就好多都話咧係經商啦、探親啦為主，或者跨境學童啦，就應該喺放寬咗即係通關嘅限制之後咧，係佢哋就可以先回復翻正常嘅來往。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咁仲有個即係健康碼，究竟呢啲健康碼係就咁有一個 DNA 即係核酸嘅證明，話你冇感染就已經夠啊？定係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健康資料先至可以係令到對方放心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啲問題嚟嘅。好啦，咁啊喺疫症到而家咧，就已經差唔多即係八個月啦，咁大半年嘅時間啦，咁香港今日嘅個案咧就係十宗嘅確診啦，其中七宗係外地傳入，三宗就本地，三宗嘅本地咧就係冇源頭不明嘅個案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政府都冇開到記者會，咁而家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就係、是究竟就之前講咧就係希望28日零感染咧，咁先至回復通關啦，咁而家有好多專家都話可能14日已經夠，咁但係亦都有啲講法咧，如果你話要一啲個案或者本地感染嘅個案清零啦，咁有啲講法就話要等到清明先得，清明即係出年，咁所以咧就係究竟即係用乜嘢標準先至能夠恢復正常嘅通關咧？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可能要諗下，或者政府都要諗下，或者亦都要睇下內地或者澳門嘅取態係點嘅。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咧？係咪而家或者係盡快都要通關啦？唔可以再係咁落去到时嗰个健康码又应该系点样设置呢？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9月28号朝早9点，立法会继续审议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多名议员批评支援措施不均。民主党林卓廷： 政府硬塞几千万纯利俾呢啲物管公司、清洁公司、保安公司、维修保养商咧，而呢啲公司系完全唔受到个疫症嘅影响嘅，收嗰啲业主嘅管理费、保养费一蚊都冇少过嘅。 民建联黄定光： 撑企业系撑一啲面临困难，因为呢个疫情受到困难嘅企业去撑啊嘛，好人好者使乜你去撑啊？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但今次我哋的确系一个处于一个两难嘅局面，点解咧？因为我哋一方面知道民间疾苦，但碍于个资源咧，公共资源压力，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个赤字系一个空前最高嘅赤字，超过3000亿。希望大家体谅咧，我哋喺个哪个平衡嗰度，始终都系有啲偏差嘅。 中午12点。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沈祖尧将会到新加坡接任南洋理工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强调同学术自由无关。 香港的学术自由同我去新加坡这个工作是没有关系，其实本来我是没打算去那里做事的，不过我要帮手去找他医学院的院长，找一下就找了自己去做这样的。我觉得那里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的，特别是做人工智能和医学上面一个很好的平台。 下午2点，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宗属输入个案，3宗同本地个案有关联。3点半，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同朱海迪去信立法会秘书处，决定9月30号之后不再续任议员。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新冠病毒爆发到而家咧都大半年啦，咁大家似乎个关注咧，可能觉得香港嘅疫情咧慢慢舒缓咗啦，第三波感染嘅数字都多数都系单位数啦，咁可能会觉得系咪已经即系全世界都已经系咪咁舒缓咧？咁你睇翻个数字咧，其实答案就当然唔系啦。你睇翻每日嘅数字咧，根据世卫嘅数字咧，其实过去两三个月啦系冇跌过嘅，用全世界嘅数字嚟讲。每日嘅加埋咧，系一路慢慢少少咁升紧啦。咁如果你计死亡人数咧，就快就会达到一个可以话一个新嘅指标啦。就系而家世卫嘅统计咧，就系已经有99万多人死亡噶啦。相信咧喺一两日之内咧，就会即系好接近100万人死亡嘅呢个数字。所以呢一场疫症咧，可以话对世界带嚟好大嘅影响啦。对于香港当然啦，咁而家个问题就系所谓嘅即系健康码，又或者系重新通关，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实行到咧？电话里边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子超你好啊。 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啊。嗱，咁嗱，而家我哋都即系政府啊，好多人都讲紧，应该要快啲通关啊，或者系即系有限度地有啲人要应该可以恢复翻啲比较正常嘅交往啦，设置健康码啦。你觉得成个策略可以系点啊？ 我谂咁啦，嗱，个健康码入边，我哋香港讲健康码，其实系简单讲，其实系检测啫。 嗯， 因为你用个检测嚟到希望咧，能够开始代替咗个所谓嘅检疫。 嗯。 咁其實呢樣嘢呢，其實喺航空嘅業界有啲人呢都提出呢樣嘢，用個檢測呢嚟到即係希望可以豁免啲檢疫呢。但呢個基本上係喺個流行病學上呢係本身係一個行唔通嘅嘢。點解行唔通呢？因為嗰個檢測其實只能夠反映你檢測當時嘅情況。而呢個病嗰個潛伏期呢，其實係變化好大，由1到14日，甚至再多啲都有機會。咁你今日驗咗冇，唔等於即係之後嗰兩三日未必一定係冇事嘅。我哋而家好多都做咗檢測嚟搭飛機嗰啲咧，咁有啲根本上係第一次嚟驗到，但係好多咧到嚟咗10多日之後先驗到都有啦。咁其實要大家都要知道呢個有一定嘅局限性，咁變咗咧佢只能夠做一個所謂附加嘅一個嘅工具咧，令到減低各方面嘅風險，但就唔能夠真係取代咗嗰個全面取代個檢疫。咁你點能夠真係話大家都會放心，即係話係放寬兩邊嘅通關啊，大家可以譬如自由來往咧？其實只係一樣嘢啫，就是、大家能夠控制好嘅疫情咧。咁根本上我又唔驚你傳俾我，你又唔驚你傳俾我，咁大家自然乜都可以搞掂啦。咁嘅情形入面呢個真係一個所謂一個即係話必要嘅條件，所以其實就係話能唔能夠恢復個通關呢，其實都睇我哋香港疫情控制，因為如果你個疫情控制呢，令到你周圍嘅城市有信心呢，當然呢啲嘢就即係可以譬如話盡早恢復啦，同埋亦都可以好快咁變咗規模化做。但如果你个疫情唔能够即系话做到同附近嘅城市一样嗰时候咧，当然你唔能够避免其他城市嘅有戒心。尤其是而家全球嗰个疫情咧，似乎系恶化紧。咁其实所有啲能够控制好疫情嘅地方咧，都系好即系譬如话系担心嘅，系加紧咗个对外嗰个嘅防御嘅。咁其实香港都尝试喺呢方面做紧咧，虽然我哋可能比其他地方城市都喺呢方面有啲落后。咁但係喺咁嘅背景下面呢，其實我哋如果真係話想盡快恢復呢啲呢，其實都係要令到我哋嘅疫情呢，譬如話嚟緊個假期唔應該譬如話嘅唔希望見到反彈啦，亦都可以譬如話真係能夠做到到10月中嗰時候能夠做到一個比較持續嘅係即係都見唔到個確診嘅個案呢。咁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可能就話個條件會比較成熟啲，就可以被外喺啲健康碼即係話旅遊氣泡呢，佢都可以做。 即係梁醫生，你覺得係即係要一個比較長時間嘅零感染先至可以作為一個說服人哋嘅一個標準啦，係咪？ 如果你要真係開始要規模化呢，就我諗你一定㗎啦。譬如你如果能夠做到譬如14日嘅零感染，而你嗰個社區一啲活動呢大致上都恢復返嘅情況，你做到咁呢，咁其實入面你跟住嗰14日入面呢，其實入面你再發現呢啲本地嘅個案個機會呢，就相對會應該係減少咗好多。咁其實係有機會呢係已經去到一個比較持續嘅狀況㗎啦。 當然咧，就話如果你係個對外個防守係做得唔好咧，咁你自然個輸入個外嘅壓力咧係會係大嗰陣時候咧，亦都對嗰個風險嘅評估咧係有影響。尤其香港而家我哋都係要小心嘅，因為我哋個輸入性個案咧，而家仍然都維持一個相對嘅高位。咁同埋有一部分嘅隨住嗰個歐美嗰個疫情都仍然係嚴峻，尤其歐洲個反彈啊，英國嗰度比較嚴重咧。我哋如果係有一啲嘅，譬如話個留學生入面咧，係會相繼都仲會回流咧。咁其實嚟緊嗰時點做好嗰方面嘅防疫咧，係避免因為啲輸入個案而引致一啲個本地嘅傳播鏈斷唔到咧，都係好重要。 嗱，咁你聽你咁講咧，如果話真係要14日零感染、零本地感染咧，睇嚟可能真係就算十月中都未必有機會嘅喎，或者甚至過多一兩個月， 我哋可能會開始到一個持續到嘅，會見咗開始見到，譬如可能陸續好多日都會嘅，陸續幾日都見唔到有零個案啦。如果繼續維持落去咧，可能喺十月中開始再數14日，我哋有機會係可能去到11月嗰陣時，可能會即係話初有機會見到咁嘅情況啦。但呢個就係即係我哋疫情係冇反彈啦個情況啦，因為你如果能夠係做到個個案持續咁樣降低咧。咁其實入面我哋剩翻落嚟嘅傳播鏈咧，佢都係會斷嘅。咁你到到十月中嗰陣時候，我哋可能最快都要十月中噶啦。點解？因為我哋再上多個禮拜咧，其實個本地嘅不明源頭個案咧，其實都仲有成11宗嘅，係上個禮拜變成1宗啦。咁呢個禮拜我哋最近有1宗咧，即係琴日有1宗，即係話你咁嘅情況咧，其實由11宗跌到1宗咧。其實嗰個最重要嗰個原因未必係即係疫情急轉直下，而係話可能個疫情舒緩之下咧，其實有啲有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人咧，可能係冇去做檢測，或者係遲咗去做檢測，令到嗰啲冇源頭個案入面咧，係一個禮拜之內咧係跌得咁快咧。咁但係呢樣嘢唔係一個好嘅徵象，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啲關聯性嘅個案咧，其實係冇即係話跌得咁快嘅，即係話你係上個禮拜咧，仲有成10多宗呢啲咁嘅關聯性嘅一啲嘅個案咧，咁其實表示即係話個本地傳播咧，其實係未完嘅， 即係偵測唔到啊，係咪有你見到個趨勢應該係可以？ 見唔到，其實我哋應該喺呢個階段咧，係要防係要譬如話準備個健康碼咧。其實都唔好淨係喺度，譬如話你坐喺度度等啦。其實應該喺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點樣辦法加快加強我哋本地對個疫情嘅檢嗰、那個咁即係監察，又是真係要睇下我哋譬如每日入邊喺啲普通科門診啊，或者私家醫生度究竟收到幾個樽咧，能唔能夠即係話盡量鼓勵多啲人係有病徵嘅，就喺呢個假期前後咧，能夠或者有啲特別風險因素嗰啲，盡早去做檢測。令到我哋能夠盡早係發現呢個案咧，能夠盡早做到清零，同埋咧可以令我哋咧就話有一個有效嘅監察系統咧，能夠盡早去介入。 你覺得而家係有效未咧？嗱，因為好多衞生署話派發嗰啲樣本瓶咧，而家係派唔曬，好多人都冇人拎噶啦，已經。 唔係呢個就係個問題咯，派唔曬先個問題嘛？點解派唔曬咧？我哋社區仲有傳播，咁其實入邊嘅係咪真係咁多人完全冇病徵咧？而係問題，好多人係冇去檢測啫嘛。既然派唔曬嗰陣時，係應該考唔考慮我哋要令到我哋嗰啲派樽嘅方法係比較方便啲，我哋個宣傳要做多啲咧，而令到我哋真係話要收到一定嘅樣本，我哋先至可以譬如對疫情有監察。因為如果我哋社區入面喺上次普檢係大約60000人到先有一個嘅，如果你一個星期入面嘅做呢啲有病徵嘅人入面只係做得個1000多、2000個嘅。咁你點能夠真係好有效咁監察個疫情嘅改變呢？如果你監察疫情改變嘅個案發現有滯後嗰陣時候入面嘅，你點能夠防止個社區出面出現一個爆發？當你個社區即係出現爆發嗰陣時候咧，唔單止話令你清零遲咗，第二樣嘢就話你真係做到個健康碼嗰陣時候咧，你都可能係個疫情俾人評估由一個低風變成高風險，所有啲健康碼就要煞停啦。可能跟住之後你就可能好似而家咁，24小時之內入邊嘅一個陰性結果，仲要過到嗰邊仲要14日嘅一個隔離，咁就係原地翻轉頭嘅。咁其實大家都唔想，所以變咗咧就係話。我哋一來希望盡快能夠做到清零，令到所有嘢都可以加快去做。第二樣嘢就係話咧，都係要點樣加強個本地嗰個疫情嘅監控，令我哋可以第一時間介入到， 是防止我哋疫情有一個，譬如話第四波出現咧，而令到所有嘅嘢入邊咧打回原形。 係啦，梁醫生，我想問下你，即係而家歐洲嗰個疫情咧，因為見到個數字，譬如話英國每日都最少6000-7000宗啦，咁法國就每日都過萬宗，但係咧，佢哋嗰個死亡數字咧就低過第一波好多嘅喎，即係維持住都係兩位數啦。即係雖然話都死好多人，但係比起之前差唔多，即係每日即係幾百人甚至1000人死啦。他们虽然感染数字高但是死亡数字低了呢又好像被人安心了一点。你怎么看这些数字 我想这样他今次那个传播里面呢不多不少跟他们本身那个放宽这些措施譬如社交距离措施和复课呢是有一定的关系。咁今次入面影響嗰個年齡組別咧，好多都係啲年青人啊，由20歲至30歲嗰個羣組啦，有啲可能去到40歲嗰個20至40羣組最多，由20至30個組。喺咁嘅情形下面咧，佢嗰個死亡率係會比佢上一次咧係會係低嘅，但唔等於入面咧有一啲嘅後生度冇一啲嘅嚴重個案，間中都會有啲嚴重個案咧，係令佢哋譬如話係有嘢咧。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就話嗰個疫情入面呢而家見到嗰個最大嗰個問題就話你而家見到個數字可能譬如英國講緊係譬如話6000-7000但由於佢哋都仲喺個幾何級數嘅上升呢當佢個數字係再升譬如翻幾番嘅時候呢就佢哋本身個死亡率自然都會跟住上升上去所以大家就唔好睇住而家咁掉以輕心囉。 好唔該晒梁子超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一季卖地计划，将会重推曾经在前年流标的山顶文辉道豪宅地，这幅地皮会拆成两幅推出。下季推出的一幅可建240个单位，亦会推出启德一号地盘住宅地，可供应390个单位。港铁黄竹坑项目亦会在下一季招标，可供应1000个单位。原本在本季招标的中环海滨商业用地将会延至下一季招标。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解释，这幅地会采用双信封制度，招标文件较为复杂，因此要多少少时间处理。香港电台延长电视部员工李君雅的试用期，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事件和广播处长梁家荣等管理层会面。工会重申重启对李君雅的调查不公平，延长试用期理据不充分。工会在会面中强烈感到决定是来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认为事件属赤裸裸的政治打压，估计未来仍有未过试用期的港台员工会遇到类似情况。港台工会主席赵善恩在会后引述副广播处长冯建业说，延长试用期安排是由于公务员事务局发出备忘录，并特别指出就升迁及考职等事宜要考虑港台员工的性情、个人性格特质和操行心方面。冯建业在会上亦都指出，延长120日试用期并非上限。赵善恩又说，港台政策及内部事务都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监察范围内，难以想象、难以相信局长邱腾华在事件中没有角色。民主党同部分泛民立法会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有关立法议员去留问题调查，已经完成。香港民研表示，成功样本有2579个，听朝会先向委托机构呈交调查报告。民主党同參與今次民調的議員將於明日上午11:30見記者，交代民調結果和是否接受延任一年決定。特區政府之前因應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嚴峻，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至明年9月舉行。人大常委會按特區政府提請通過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不少於一年，以免出現立法真空。南韓總統文在寅首度公開回應一名公務員日前被北韓槍殺事件，對死者及家屬表示哀悼和慰問，形容是令人遺憾和不幸的事件， 又认为南北韩应该尽快重开军事对话热线，令两韩重启对话。被指就事件对北韩的应对过度软弱的文在寅在青瓦台召开会议后会见传媒，表示政府就事件深感歉疚，对国民感到震惊和愤怒，表示感同身受，强调政府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人民的安全，又认为即使两韩处于分裂状态，今次悲剧都不应该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初时是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观塘的伟业街近开源道回旋处，因为意外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考明街和丽港城。就在伟业街近开源道回旋处有意外，来回方向交通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考明街和丽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受到车灯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海丰园，西行龙尾在西湾河太安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挤塞，车龙排到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龙亦都是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嘅格言好熟悉咁啊？ 失礼失礼。 嗯嗯，我想讲你知，次官回归啦。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啊。 我是刘天赐，9月28号星期一开始，我会回归广东广西节目，继续同大家网罗通识文化。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倾紧嘅就系有关有冇可能咧，系喺尽快会通关咧，系有好多两地嘅交往会有限度回复正常啦。健康码嘅推行几时会有可能实现咧？大家又觉得即系健康码应该包含一啲乜嘢嘅资讯咧？到時如果要真係用嘅時候，除咗話你嘅核酸檢查，即係話一個 DNA 嘅檢測之外咧，你可能係有個證明喺個電話度有個健康碼之外，仲需唔需要好似內地咁要包括好多嘅一啲社交接觸嘅一啲嘅資料等等啦？咁嗱，而家咧就係政府就話咧呢個健康碼嘅開發工程咧基本上就完成，只不過咧仲係因為咧香港嘅第三波疫情咧啱啱舒緩咗，啱啱穩定翻啲咧係要。要等粵方啊，即係廣東省方面嘅放心咧，先至可以通關嘅。咁睇嚟咧，而家即係最大嘅障礙啦，就係要點樣即係贏得周圍地方啦，包括廣東省同埋澳門嘅信心咧，等佢哋覺得唔會話將啲疫症咧就傳染咗過去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唔知道幾時咧，香港係可以零感染嘅嚇清零嘅所謂，咁睇嚟都仲要一段時間啦。好啦，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電話裏邊有李先生，李生你好，李生係請講，請講， 係。因为呢个月健康码呢，其实我哋因为我做中港司机嘅。咁如果广东省个态度呢，基本上你哋睇下佢点样对我哋呢班中港司机有冇放宽呢，就即係若我都知道有几多成有机会俾你批你健康码㗎啦。 咁你哋而家点样你睇 我哋嘅限制呢仲係好严格嘅。但而家我哋三日已經做一次核酸嘅，我相信全港市民冇一個市民多過我哋呢班中港司機做核酸檢查， 係 做咗幾日次嘅，已經真係過百近百嘅，差唔多已經 嚇。咁啊，查得好嚴㗎都係嘛？ 病嘅嚇，係啊，完全都冇病嘅，全部陰性嘅，次次都陰性嘅。 係 隔日做一次，咁佢而家都限制我哋入咗境嘅自由。你譬如你有請司機上面揸嘅，你香港司機入住酒店，翻翻落嚟，国内司机又要入住酒店，完全唔俾你接触屋企人。好似我哋喺大陆过咗境，唔俾你去餐厅食嘢，唔俾你去公众场所，全部唔俾噶。一俾佢捉到咧，就会警告。 即系点对点 咧，就会取消。总言之，佢对我哋嘅自由系好严格嘅。 咁嗱，对你哋， 对我系啦。咁我哋三日车一次，系佢。卫生局定性我哋为系低风险人士嘅，因为我哋手机有个码噶嘛，有个码，咁啊过关用噶嘛，佢嗰个码显示我哋系低风险人士，咁你试谂下，我哋低风险人士，佢都放者咁样嚟到限制我哋嘅自由，即系佢好惊我哋会传染俾佢哋啦。 我想问下咧，你嗰个健康码系用内地嗰个健康码噶嘛？ 系啊系啊， 而家有冇话？内地嗰个健康码有冇记录埋你去边度啊？如果你违规，佢即刻知道噶。 有噶，我哋要，因为我哋一过关咧，又要出个健康码，跟住我哋一申报咗个健康码咧，佢上面已经知道我哋嘅。譬如我要去东莞咁先算啦吓。东莞边咩区咩厂咁？如果你走出咗偏离咗呢个路线咧，佢已经知道噶啦。因为而家我哋啲机，我哋啲车佢。广东省全部规定我哋装咗 GPS 噶嘛，冇得走鸡。 咁即系譬如你去餐厅食饭，你唔听话去餐厅食饭，佢即刻知噶系嘛？ 咁佢如你带埋手机去，佢咪知咯？你知佢 哦， 佢无论如何都点都揾到你嘅，你放心啊呢样嘢啫。 即系如果唔带手机去就可能咁俾人查到你都好麻烦啦吓。 我哋而家到厂都唔俾我哋落车啦，最简单入到厂。借货好装货好，司机麻烦你唔好落车。你食饭，我叫人买俾你食咁样样。 即系食饭问题都系要人哋帮手买噶啦，你都唔可以自己走去周围走买噶啦。 佢肯帮你买，你咪买到咯；佢唔肯帮你买，你咪食干粮咯。 咁最近咧，香港个疫情已经算做即系叫做缓和咗啦。佢哋嘅态度有冇唔同咗咧？ 冇一样，冇。基本上我感觉仲系仲加系加咗少少盐添，因为而家嗰啲国内司机七日都好似即系同我哋揸香港车嗰啲国内司机，我哋啲所谓骑师啊，都好似听讲话七日要佢哋验一次核酸啦，已经 系 以前都冇嘅， 系，多谢你提供嘅资料啊！咁啊，睇下阿李生嘅中港司机佢哋嘅遭遇，大家明白咧，即系可能即系香港人就算系攞住个健康码上到去咧，都要即系都好严格嘅。咁尤其重要就系香港都未仲系未清零啊，有排都未清零啦，睇嚟。咁究竟几时会真系普通嘅香港人？你话我要去经商或者系跨境学童来往边境或者系探亲都可以咧？真系睇嚟咧，都唔系咁快可以放宽。如果见到啊李生所描述嘅内地嗰种紧张嘅方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就问萧叔叔。Felix F-E-L-I-X 这个英文名同埋 Phyllis P-H-Y-L-L-I-S 这两个发音有什么分别呢？听落其实都几大分别，听一次，第一个是 Felix Number two Phyllis OK。最紧要的分别呢就是 Felix F-E-L-I-X 呢，因为个 X 咧，其实系代表 KS 两个音嘅 ，OK， 所以我听到 Felix 有个 X 咁嘅 KS 音 ，Felix， 而 Phyllis P H Y L I S 咧就冇嘅，就咁 list 就唔会系 lix 嘅 ，OK，so Felix and Phyllis， 第二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咧 Felix F E L I X 咧。第一個 syllable 是 E 音嚟嘅，所以咧我係緊少少嘅。Felix。And number two, Phyllis。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咁啊！兩地究竟通唔通到關？健康碼係咪可以運作到？喺電話裏邊有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嘅，黃國你好啊！ 你好。 係啊，近來都好多呼聲，即係大家都想關注，就係有冇可能啊，即係有啲通關嘅措施咧，放寬啲咧咁嗱。你哋都接觸到好多即係兩地家庭啊、來往啊、探親等等嘅問題係嘛？ 是啊，我哋接觸都唔少，都有強烈呢個訴求嘅。 咁個問題就係、而家咧香港就仲每日都仲有感染啦。距離清零嘅時間仲有好比較長啦。你覺得點樣可以說服內地覺得會放心啲，可以比較大規模咁樣俾一啲人去探親咧，或者係做生意方便啲？ 係啊，我哋都睇呢個問題，我哋想可唔可以中間落墨嘅，因為內地咧係非常之緊張個疫情嘅，佢起碼有要求咧。其實香港要連續三個禮拜清到零，先至能夠開放。咁我哋都感覺上，如果全部清到零嘅話咧，咁我就未必得。我哋都希望可唔可以爭取到，如果有零星嘅個案嘅話，可唔可以有限度咁樣去開放咧？就係、是、會唔會俾一個一萬或者二萬個 quota 俾香港急需健康碼嘅市民咧可以用咯？我諗希望係呢個中間落墨嘅形式咧，先解決之後，如果真係有話控制疫情嘅時候咧，就再逐步放寬嘅咁嘅方向努力。 你哋會建議個一萬到兩萬係每日係嘛？ 係啊，每日啊。 每日咁係邊啲人優先咧？你覺得邊啲人應該有優先？ 我哋會接觸唔少咧，就係、是、好多就係譬如喺深圳住、香港翻工嗰啲，或者要翻去內地學校嗰啲，同埋咧有啲之前都講嘅啲長者翻嚟睇病啊、復診嗰啲咧，我覺得要俾嗰啲有需要嗰啲。如果上去深圳消費嗰啲咧，可能就要等全面開放先得啦。我哋希望係照顧啲最迫切需要嘅港人咯。 咁嗱，嗰個健康碼會係即係需要啲乜嘢嘅資料咧？嗱，你即係你都知道，即係香港個健康碼就成日講緊係一個核酸檢測嘅證明啫。咁但係內地似乎係要多啲嘢嘅。 我哋都有一個嘅方向就是有個核酸檢測之後，可能仲要有啲醫生嘅證明嘅。我哋都準備咧，配合推動呢樣嘢咧，都想籌備啲就係平啲嘅。因為香港要攞到健康碼，去私家醫院咧，可能要成千幾蚊嘅。我哋都希望從呢一個角度咧， 用便宜的角度去配合一個的健康碼。 有些講法就是說可不可以在內地去做檢測呢，即是回了一次之後如果再用的話再要再做檢測，就在內地檢測然後香港可以都可以、即承認的，這件事應該不難的是吧？ 不難的，我覺得這個技術問題，健康碼呢一定是兩地互相去配合，但是互相去承認那個檢測那個的結果的，如果不是兩地不配合的話呢，肯定健康碼呢就通不到的。 咁仲有嘅就係譬如內地嘅健康碼，剛才聽嗰位中港貨櫃車司機講都，即係其實內地嘅健康碼係會知道你去，知道曬你去邊㗎嘛。咁呢方面如果香港有個健康碼，係咪都應該有相似嘅一啲嘅資料？ 我哋都建議呢，就如果健康碼嘅目的係想話去為嗰個防控嗰個疫情呢、我覺得香港和內地呢，我覺得可以特別去處理，因為我覺得我們香港呢比較重視私隱那些的時候呢、我覺得處理和內地又不同，我們知道很多中港貨車司機在內地的時候他的健康碼比較嚴格的，即是你去到一些你不適合的地方呢即刻都知道的，我覺得這個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區別的對待，但起碼健康碼就是證明自己是在檢測裡面呢是、安全的健康的，那就可以用咯。 是啦，刚才你哋嘅建议都我諗都有向内地反映啦，暂时会得出到一啲乜嘢嘅回应啊。 其实最大嘅问题佢哋好担心就係香港嗰个有效防控嘅问题。因为成日担心就係香港会唔会感染到内地呢，因为内地而家基本上是零㗎啦嘛。咁佢哋比较同埋佢零之后呢佢内地呢就恢复咗成个经济活动嘅。嘅香港一输入俾内地嘅话可能就打乱咗佢成个嘅經濟活動，我覺得他們最擔心就是香港的疫情會不會影響到內地、 你都建議了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就是、中間落墨的方式啦，你有沒有什麼回應呢，覺不覺得是都是不行的、真的你清零曬先給我清零曬給我看先好講，有沒有這樣 的回應是怎樣內地？ 我們都希望爭取就是說是零星的爆發的情況下面呢、是不是可以這樣處理，就是什麼零星呢，就好似我見到今日好似有十單咁樣，咁呢個就會難去。如果你仲係一個比較高啲嘅數字嘅話咧，我覺得就有一個困難。我哋希望起碼首先，我哋香港我哋要做我哋自己嘅防控嘅工作，起碼唔好喺特別香港社區嘅爆發，你要控制到。我呢個嘅前提下面咧，可能健康碼就有成功嘅機會咯。 OK， 明白。唔該曬你，王國。唔該曬，係王國係。工聯會的理事長啊，剛才王國所講咧，就係佢哋都聽到即係內地嘅消息，就係都覺得要起碼三個禮拜就冇要感染個案清零咧，咁先至可以考慮翻一啲有限度嘅一啲通關啦。而工聯會嘅建議就係、是可能唔需要清零嘅，或者係個案少啲嘅時候都計埋落去啦。咁唔需要話真係三個禮拜都係零啦。如果唔係咧，有排都未可以真係有限度通關啊。好，電話裏邊咧仲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馬介欣，馬介欣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都想知道咧，譬如你哋做生意或者你自己做生意，而家来往内地咧嗰个情况系点样啊？ 依家来往内地咧就非常之即系唔理想啊，因为之前咧内地广东省咧都有个审批，就话如果你商务咧可以豁免嗰个所谓十四日隔离， 系 吓、即系点对点，即系话你住嘅酒店去到写字楼办公翻写字楼咁样，佢都可以豁免你。但系依家都唔审批啦，呢、這个吓、因为香港嘅疫情严重咗吓。 咁、即系你，譬如你自己做生意几耐冇上过去啊？ 我就啱翻嚟几个礼拜嘅啫， 系 吓、 即系嗰次你都系上去隔离咗先嘅。 我嗰次上去就申请广东省嘅豁免，即系申请嗰个所谓酒店隔离嘅豁免吓。咁、但系依家都唔批啦，依家想上去都冇得上噶啦。 咁但係而家香港嘅疫情叫做緩和咗啦，咁有冇聽到風聲可能會放寬返啲？ 我就聽到話香港政府依家話搞緊個健康碼嘛、希望10月15日話可以兩地互認通關嘛。 呢、這個都講唔埋㗎喎。 係呀，呢個都講唔埋，呢個睇個疫情個進展啦，係咪，同埋睇下政府點樣去傾啦。 咁你哋即係而家你會希望政府可以點樣做？ 政府我想就要看看，因為最近疫情我想都受控，即是控制到啦，是吧、政府要加快跟廣東省政府大家去傾咯，是吧，那個部分加快一點咯。 但系即系都知道啦，就系内地就好紧张嗰个疫情啊嘛。咁如果有即系有咩差错，即系大家都好担心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嗰啲措施都几紧嘅。咁亦都讲过，就系香港如果唔能够清零嘅话咧，就即系好难接受到开翻个关或者有比较多嘅人可以上去啦。你觉得即系可以点样说服內地的官員呢，其實都很難說服他，是不是？ 我想呢，現在你現在譬如 要香港那個疫情歸零呢就很難的了，是不是？你說兩三日歸零，跟著又有一兩單，這個都是一個常態來的。這個我想要看看政府怎樣去說服廣東省政府咯，是不是？那因為事實上呢，我們譬如我們工商界這樣計啦，現在呢不能夠回去處理業務呢，是个问题几严重的，尤其特别中小企那些，中小企你知道很多老板都是亲力亲为的嘛，我们中国人叫力不到不为财，是吧？那他不能够亲自去处理业务，个业务肯定大受影响的，所以我认为呢，政府就是有必要呢想办法跟广东省大家怎么去协商啦。 你所见到譬如有些中小企即是在这几个月都大半年啦，即是那个通关咁麻烦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个运作啊有啲乜嘢改变啊？有冇啲嘢系已经即系可能好多人执咗粒啊，宁愿即系冇得做噶啦，已经 系啊！依家好多中小企有啲啊，直情系执咗粒噶啦。有啲我即系有啲朋友，佢譬如十几人嘅上面，佢话：，我都唔搞啦，啲伙计上面啲伙计接手就做得到就做啦，我就唔做啦，系嘛？ 系因为个经济问，即系经济环境啊，定系因为真系力不到屈不为财嘅呢个问题？ 两方面都有啦，因为你中美贸易呢、这個糾紛係嘛？咁你啲客人有啲又要求唔好付貨啊，咁好多方面啊，都係令到即係中小企百上加斤嘅。 咁嗱，譬如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啲即係會點樣樣？ 即係我哋咧，依家個我哋嘅業務就比較穩定啲。咁我哋有啲港職咧喺上邊咧已經幾個月都冇翻落嚟㗎啦，因為翻咗落嚟香港又要隔離，上去又上唔到又要隔離，咁所以都冇翻嚟㗎啦。咁我哋因為我哋業務比較穩定啲，所以我哋個影響咧就都唔係大嚇、 即係都叫做可以放手俾裏邊啲人搞嘅， 係託賴啦，託賴啦嚇。 咁因為有啲業務即係好多人都會講話，網上面開會都得嘅，咁但係即係喺廠裏邊就有好多嘢唔得啦。 係啊，廠啲好多唔得，又特別你嗰啲出口生意，好多時要傾生意要馬上決定嘅，咁上面啲管理人員佢。拍板拍唔到噶嘛，一定系老板揸住噶嘛， 好，唔该晒你，马继欣，唔该晒， 唔好咁讲 ，OK。 马继欣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嘅副会长，大家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石先生，石生你好， 石生你好，欧嘉麟 你好， 你好，欧嘉麟， 请讲。 根本咧系外边唔信任我哋，我哋香港，你外边内陆澳门。甚至其他嘅國家都唔信任你。你而家嗱，你喺我哋香港做得唔湯唔水，有疫症發生嘅，佢又唔即刻去強制性去檢測。而家咧自愿性檢測，佢又唔去真係強制性去檢測去清零。如果你唔清零嘅話咧，其他國家對你冇信心咧，始終因為攞唔到個健康碼，嗰啲人咧就出唔到去，人又入唔到嚟，香港俾咗死城。香港如果变咗死城嘅话咧，你嗰啲市民啊，喊冷啊，零售业啊，旅游业啊，饮食业全部死晒。咁你呢个政府咧嘅责任好大嘅，你而家派樽冇用啊，啲樽啲人啲樽唔攞。你头先讲咗啦，系咪啊？梁子超讲咗都冇人唔攞，你点验到出嚟啫？我冇医学常识啊，我谂啊，一定唔会每。是十四日内一宗都冇发生，呢、这个是绝对冇可能的。欧生 有啊，而家有啊，一路都有啊。 十四日内、啊， 即系你觉得清唔到零？你嘅意思系？ 系啊，我谂啊清唔到零嘅。你清唔到零，你冇办法有健康码。我有个朋友隔硬住头皮，啱啱翻翻大陆。佢翻翻去上海要隔离十四日。 系啊， 系啊。 而家就系新常态就系咁啊。 人哋唔信你啊嘛，你香港如果強制性，如果你真係強制性檢測嘅話，清零咧、有可能，你唔強制性係冇可能 嘅。好多謝石生嘅意見啦，咁啊，要強制性咁樣檢測，檢測完之後都要即係個 边境系守得好啦。咁其实而家香港亦都有好多即系好多外来嘅搭飞机嚟嘅例子啦。咁你亦都要期望就系呢啲海路啊、空运过嚟嘅呢啲病毒咧，系咪真系可以好快检测到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大家可以都留意一下，即系全世界嘅数字啦。刚才都讲过嘅一样嘢就系、是死亡人数啊。而家係99万几，仲有可能即係一兩日或者一兩三日咧，就會去到100万嘅呢個大關啦。嗱，剛才都講到就係歐洲咧，其實最近嘅幾個禮拜咧係飆升緊嘅，而佢哋嘅幅度咧，譬如話英國、法國、西班牙嘅確診數目咧，係仲多過第一波以倍計嘅。咁但係咧嗰個死亡人數咧就係喺大約咧，尤其英國同法國咧，就係兩位數嘅啫。咁有啲人講法咧，就係話可能咧就係年輕人多咗嘅呢一波感染。另外咧就係可能醫藥方面咧，亦都大家知道點樣醫啦。醫護有多啲準備咧，亦都令到死亡人數減低。咁就可能咧，呢個就係未來可能一段時間嘅新常態啊。好啦，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观塘伟业街的交通先啦。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之前有意外事故，来往方向都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仲系交通繁忙。龙尾啊，分别去到考明街同埋丽港城。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之前有意外事故啊，清咗场，不过来往方向都多车。咁啊，同埋另一方面，因为雷暴警告就生效啦，部分地区咧落雨嘅，同埋雨势都比较大，所以大家小心咗，所以交通都好繁忙啊。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东桃园，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天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高鹏矿业、汇力资源、新加坡美食控股、正力控股同埋恒伟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仁和科技、中国卓银、友佳国际、CWT International 同埋柏荣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4，瑞士法郎0.926，加元1.337，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港金报17,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57美元，卖出1,858.63美元。港汇指数10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好多地区落紧大雨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特别小心驾驶。同大家跟进一单喺观塘绕道嘅坏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仲未离开。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嘅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而在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华埔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在和合石，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华埔慢线有意外，龙尾和合石。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西湾河太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顺义道。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而半山红棉路同埋花园道上落山咧，来回方向嘅交通亦都系挤塞。大潭道近住大潭水塘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而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头先提及过啦，由于观塘绕道嗰边嘅坏车影响，龙尾去到近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一段系车多，车龙排到近石门回旋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又够钟放饭，今日叫咩外卖好啊？ 依家成日叫外卖，有时仲叫奶茶饮，我觉得好肥啊！ 唔使担心，叫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噶嘛。我哋一于拣间星级有型食肆，拣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或者少油盐糖嘅三小之选菜式，咁就可以预防各种慢性疾病啦。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林小魯。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评论员林小鲁你好啊， 邱嘉伦你好。 嗱，啱啱又出边落紧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10点钟。 你出嚟，你嚟嘅时候有冇遇到大雨塞车咧？ 啊，一如上个星期一。一樣令人擔心，不過即係好快咁啊，靜咗少少啦。咁希望可以即係盡快令到大家回家嘅朋友們咧，唔需要咁擔憂啦。 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話：咦，乜落大雨咩？黃色暴雨咩？咁我喺嗰度係冇雨落嘅喎。咁嗱，而家喺新界咧，就即係尤其係北部咧，都未有雨落嘅。見到天文台個雷達圖，咁但係見到咧，就有一大堆一大嚿嘅雨雲咧，一路仲喺香港島、柴灣啊、赤柱啊、中磡角嗰邊咧，一路向住西北咁樣，一路橫過香港嘅即係心臟地帶，跟住可能去到新界西部咁嘅地方啊。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啦，未落到你就可能係遲啲會嚟到嘅，咁啊小心住，即係有一大嚿好大嚿嘅雨雲係嚟緊嘅。好啦，咁啊，天文台而家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嘅。咁我哋轉一轉話題啦，今日嗱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超級市場咧就要嘔翻啲回贈出嚟啦。我諗咁講都貼合嘅，即係嚇， 唔係天降金臨咩？ 係天降金臨之後咧，你要俾翻啲市民，要回饋市民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政府咧，就喺疫情之間咧，對好多不同嘅行業都有發放好多嘅就業資助啊，各種嘅資助啦。咁其中咧，超市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品種嚇。呢個品種咧就係喺咁多嘅行業裏邊咧，你睇翻咧，我攞翻即係統計處嗰個零售業銷貨價值總數咧。咁喺過去嗱，啱啱最新嘅數字去到七月嘅啫。喺過去嗰大半年啦，嚇，其實都好慘情啦。大家知道，即係好多鋪頭咧，尤其伊利鞋襪跌咗五成啊。過去七成，即係過去七個月嘅銷售數字，珠寶首飾跌咗六成幾。咁但係喺即係呢啲咁即係從來未見過嘅數字，呢一堆數字裏邊咧，你就見到超級市場啦。就零零舍舍係多咗生意嘅嗱，睇翻個數字咧，過去一至七月咧，多咗嗰個數字咧係14%，即係個銷售數額係多咗14%。咁但係喺政府嘅成個計劃之下咧，佢照攞嘅喎，嗰啲各種嘅資助就照攞。咁兩間超市啦，連鎖超市惠康同百佳咧，分別咧就已經第二期申請都已經獲批嘅啦，咁攞咗嘅咧，惠康係由1.8亿，百佳就1.6亿嚇。嗱，政府就話要攞翻一半出嚟回饋社會啦。咁即係呢個就係大家而家傾緊嘅問題啦。點樣回饋咧？同埋好多人都喺度諗啊，即係我唔知阿林小露有冇遇到好多朋友喺度問咧，就係喂你一早唔俾佢咪得咯？搞咁多嘢做乜啫？點睇？ 即係我諗任何嘅政策，你話要劃線咁又我又真係體會到困難嘅，因為你唔知佢會即係增加咗個銷售咁多啊。咁但係呢個已經係即係賺咗就已經好清楚 啦。知道就已經知咗，起碼第二期要俾錢嘅時候知道啦。咁但係又的確嗰個劃線咧，雖然話喂超級市場好明顯啦，係咪啊？咩叫超級市場？但係其實喺好多鋪頭裏邊咧，即係政府嘅界定裏邊咧。就冇呢種界定噶嘛？ 係啊，咁嗱，即係如果你話只要零售行業裡面係類同超市嘅或者咁嘅營商方式，你要劃條線咧，咁自然引起好多爭議。咁所以原則上面你話喂唔俾佢攞咧，我覺得又可能困難。但係調翻轉頭，如果落翻嚟，你話喂要佢回饋社會，嗱嗰個回饋嗰個細節咧。就真係我覺得有好多事情大家可以討論啦，因為以往大家嗱、即係唔係淨係銷售啦，好多時候零售嘅一個手法都係先加後減咁樣，咁依啲係咪要透明度高啲咧咁樣？ 嚇嗱咁。所謂回饋咧，嗱兩間大嘅超市都有一啲方案啦，其中百佳咧就會，其實兩間都會有嘅，就係向一啲社福機構啦、低收入家庭啊，就派發一啲食物券啦，同埋現金券嘅。咁嗱，呢啲就係一啲低收入家庭咧，理論上就直接受惠啦，因為攞住嗰啲券咧就係等於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惠康就有一個嘅計劃咧，就可能就更加大爭議啦，就係咧佢哋會凍結一啲貨品嘅價錢。嗱，根據惠康嘅講法咧，就會凍結一啲貨品嘅價錢咧，就去到半年嘅時間啦，300件貨品凍價半年。咁個問題就係咧。你話凍啫，你話凍結個價錢，我又唔知道你原本究竟係賺咗幾多， 我又唔知你原本个价钱系几多。咁然之后消委会咧就好快走去望下啦，就系、是、原来冻嗰啲价钱咧就系、是、全部都系唔系全部啦，佢揾到100件到啦。咁但系咧有大绝大部分咧就系、是、97件都系惠康自己个品牌。咁系咪真系促销咧？咁你话冻结价钱吸引人买，其实系促销。咁究竟系咪真系回归咧？咁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咁不过政府就话唔计吓，而家讲咗啦，政府就即系回应嘅时候话咧。啊！呢啲就唔計落去政府要求嗰個回饋裏邊嗰啲價錢嘅嚇。 係嗱，所以即係講到即係喺價定價，其實喺任何嘅銷售行業咧，都係一個藝術嚟。正正就係、是、嗱，如果我哋話要動價嘅話，咁你幾時劃嗰條線咧？依、這個係即係一樣要追溯。咁、但嗱，你話政府去出一個咁嘅政策，要定到巨細無遺嘅標準，我覺得唔實際，因為又要趕時間。 係 現實嚟講，依家就即係嗱。好直接講，我覺得都係要借助消委會嘅借助群眾嘅有好多嘅回饋嘅信息咧，係咪令到超市可以喺啲清單上邊咧係個透明度加強咧？真真正正喺貨品嘅選擇同埋，喂，你唔好攞一啲即係平時大家唔用嘅嘢啦，都係真係日常會用嘅柴米油鹽啊，或者防疫用品啊依方面嘅嘢，攞翻嗰樣嘢出嚟。嗱，其實我哋要做呢個動作，其實你話好難，我覺得就唔係嘅。只不過就係、是，與其蹉跎，係咪即係我覺得真係兩間都成主要逆成咁逆市賺多咗，係咪真係俾翻少少社會嘅效益出嚟？其實都對公司嘅形象好好多啊。 係咁啊，所以咧，即係政府嘅講法就係、是、而家如果有超市啊，最少就係惠康講緊就係、是、之前啦、就係講緊一啲凍價啦，即、就、係、是、叫做有某啲貨品唔加價，又或者咧政府講嘅就係、是、亦都唔支持向顧客提供折扣作為回饋嘅方法，因為咧。即係咁樣做法咧，其實係好難量化究竟呢啲回饋嘅措施係咪真係落咗市民嘅袋啦，同埋亦都好難去區分平時嗰啲優惠啦。咁所以咧，即係似乎即係大家都希望佢，你一係不如真金白銀嚇攞啲券出嚟啦。咁但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咁大筆錢去回饋翻有需要嘅人咧，或者普通市民咧？啊，電話裏邊咧就有民主黨消費者權益政策副發言人袁海文嘅，而听紧嘅听众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袁海文你好啊， 系 ，hello 你好， 系啊，嗱，咁啊，两大超市嘅回馈方案啦，你觉得即系有啲乜嘢应该要做好啲，做多啲？ 哦，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就唔应，即系要谂翻呢个即系回馈方案系点，我觉得系好荒谬嘅、因为头先即系主持都有讲啦，就系、是、因为呢、這个即系保就业啊嘛，咁呢两个即系超市攞到即系超过1亿嘅津贴，亦都系变相盈利啦。咁喺第二轮嘅时候，政府咧就叫佢话你点样都要回翻即系50% 出嚟回馈。咁、但系唔好唔记得佢哋呢两个超市都系喺疫情咧，成个行业咧，超市系赚多咗钱，甚至到周赚。唔少嘅，咁而家要去叫做回饋翻出嚟咧，其實都係將佢哋嚟緊會申請嘅津貼或者之前攞咗嘅津貼咧，係去回翻啲出嚟。咁惠康嗰啲所有咩鎖定價錢啊，又或者即係抽獎咧，坦白講，如果你計翻或者如果量化翻佢哋真係回饋翻個金額咧，同佢哋實質攞個津貼資助咧，其實係都仲係爭好遠嘅。我諗即係 around 係即係一半到嘅，就係、是、用第一期計或者即係第二期計。如果你兩期加埋，直情係得可能兩成咁樣。咁所以我諗成個即係方案亦都即係顯示到政府嗰個即係保就業係即係連超市都比咧，我覺得係好昂居嘅，亦都係解釋唔到嘅。而家佢要求佢做嗰啲嘢咧，咁我覺得亦都見到惠康用唔同嘅招數，即係嗰啲鎖定價其實都係想做化妝嘅啫。你問我佢嗰啲嘅價錢咧，頭先都有講佢用好多係嘅自家品牌，即使唔係自家品牌咧，我譬如舉個例。佢個泰正嘅泰國豬肉300克，佢而家鎖定價錢39蚊，但呢個39蚊咧，係我諗成年以嚟啊，即係由今年1月到即係9月以嚟咧，係最高嘅價錢咯。因為佢開始年初嘅時候，惠康引入呢只即係泰國豬肉啦，佢標榜係平過即係本地豬，又會打曬折扣。咁嗰陣時實際嗰個價錢只係30蚊港嘅啫，或者31、32蚊。咁但係而家我都留意到佢個價錢係 mark 到最高嘅價格嚟鎖定。咁你問我對消費者嗰、那個實際嘅受惠？ 其實係好有限，甚至我覺得有啲係偷步先加嘅情況咯。即係如果一係就係自己啲自家品牌最近推出呢一兩個月推出嘅自家品牌，咁你就鎖定曬佢。咁一係咧就係、是、咧就有啲偷步先加咗，甚至我哋發現到咧。就是譬如啲米嗰個情況啦，泰國米即跟翻政府嗰啲資料，其實個入口價錢今年係平過上年添。但如果你睇翻而家譬如金像泰國香米嗰啲嘅價錢，長期都係一個係最高嘅水位，亦都係疫情完全冇翻個疫情前嗰個水平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成件事其實都令到普通市民其實唔係真係好受惠。唯一咧就可能係有啲即係而家話抽獎啊，或者嗰啲現金券咧，咁嗰啲係可能係有。咁但係冇唔記得頭先我都一開始講呢啲放出嚟金額咧，同佢哋所收嘅津貼、所收到公帑補貼嘅盈利咧，其實即係大約一半到 嘅 啫。 嗱，咁講翻即係剛才所講嘅，即係惠康話，即係日日都有低價或者係凍價嗰個方式咧，就係即係阿惠康嘅發言人就話咧，就呢、這個就唔包括喺政府嘅回饋建議裏邊嘅，即係呢個咧就係佢哋額外做嘅嚇，即係同嘔翻啲錢出嚟嗰筆錢咧，就係唔同嘅。呢個係佢哋一點心意啦。咁但係聽阿袁海文講就係其實其實爭好遠，即係要嘔翻出嚟嘅錢咧，仲即係比起佢哋攞嗰筆咧，其實都仲係爭好遠。同埋有啲係價係高咗啦。咁嗱，你覺得咁正即係你覺得用咩方法去回饋好啲咧？ 嗱，即係我諗個幾即係一就係唔應該有呢個津貼，但係而家冇咗啦。咁但係咧如果唔記得咧，即係而家咧我哋普通即係所有市民攞住一百日通咧，都有個交通津貼噶嘛，你搭夠某幾多錢，咁就可以即係入翻錢落去。咁我相信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市民受惠，都可以用翻類似個情況，即係我諗係用翻通消費，你無論咩都好，即係點樣俾錢都好，你都可以去佢儲翻或者 mark 翻你嗰個即係個數。咁去到翻一定嘅時候，咁你咪係去即係放翻啲錢出嚟咯。咁俾翻市民咯。咁俾翻到一定嘅金額，咁你咪符合到政府嗰個所謂可量化咯。因為唔好唔記得咧，即係政府有一個交通津貼咧，其實佢背後成個即係財政上或者個技術上咧，都係用佢作為港鐵大股東所得到嗰個股息嗰個盈利，咁再將有關嘅呢啲嘅盈利咧，咁就係再去津貼唔同嘅市民咧，係去搭唔同嘅交通工具。 你頭先講個方法可能複雜啲喎，你知要搞好耐喎，要快啊嘛，而家乜都要快喎。 但係我諗就係有個機制，而家都係有個 IT 其實都叫做懂咗啦。咁我覺得嘅即係辦公座係去 extend 或者成，我又唔覺得因為都係涉及到啲某啲超市嘅機制，咁我又唔覺得係咁難。咁但係我諗始終day one 就唔應該超市係要再俾額外嘅津貼補貼佢哋，因為佢哋其實已經係賺多咗錢。 如果唔係嗱，針對翻即係譬如直接派現金券俾弱勢社群呢、這個點子，你點睇咧？ 我諗即係一定係會受惠咗啦，即係嗰啲弱勢人，咁佢係可能會經一啲嘅 NGO 社福機構係去即係，咁但係始終佢哋所得到嘅金額其實都係有限嘅，咁點解即係政府要咁迂迴咁樣係去經超市再俾佢，好似幫超市做呢一個塑造一個即係企業形象，但其實呢啲錢你可以唔津貼俾超市，直接即係俾翻呢啲即係基層有需要嘅市民，我覺得係更加實際咯。咁所以我真係唔明點解要搞一大輪，咁特別又係即係講兩間即係兩間超市，咁又要去回饋。咁而家啲回饋整色整水，又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花巧嘅方案，我哋即係見到。但係實際上你見佢真係回贈翻出嚟個水平，嗰、那個數啊，其實同佢哋所收嘅津貼其實都係仲爭一個好遠。 但現實環境嚟講，就即係我哋可以好多批評咁，但係嗰樣嘢出現咗啦，即係佢第二輪咁，佢批咗咁嘅數額啦。咁我哋要做好佢嘅時候，即係喺邊啲板塊上面咧？譬如先加後減啊，推自己貨依啲，大家都會睇到個疑慮咁。而好明顯啊，針對某啲有需要嘅社群，如果派現金券咧，係咪個社會容易接受啲？如果我哋點樣睇到即係個比較好同埋透明度啲高啲嘅方法，係令到多啲人真係有需要嘅人受到惠咧？嗱，你講真，你走去啲富貴地方，你啲超市點樣減法？其實係即係都係市民咁，但係嗰啲唔係最需要嘅市民嚟噶嘛。 我諗即係本身公帑點樣即係幫嗰啲有需要嘅即係市民，咁我覺得即係個政策係應該一定係要即係幫手啦，即係本身除關愛基金嗰啲都要做啦。咁而家係兩間超市咧，我相信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方案係去即係處理 即係弱勢社群需要，亦都係想即係唔同嘅市民係想即係受惠到。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就見到即係兩個模式啦，即係一係就係咧即係俾經過啲社福機構係去俾一啲即係現金券啲弱勢嘅人士。咁我諗呢個方法我又唔會有好大嘅爭議，只係嗰個即係金額係夠唔夠嘅啫。咁另外嗰個即係大抽獎，即係有啲即係抽獎嗰種。即係形式啦，咁呢一種亦都可能係一種嘅方法咯。咁但係我又坦白講，我唔係好認為咧喺呢啲即係個別個方法點樣係去公平啲啊，即係透明度啲啊。咁我覺得呢、這個喺成件事成個即係背後唔係一個即係最重點。咁始終我覺得係即係嗰個公共即係財政上應該點樣運用呢一個諗係比較緊要啲。 我想問你， 因為到時咁幫 係你剛才講到即本來就不應該給超市啦，咁之前我諗政府都提過嘅，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唔知點樣同超市劃界啊嘛，因為有好多一啲細啲啲嘅商店又可能都似需即似係超市咁嘅運作模式，又政府又冇一個劃界嘅標準啊，咁你話冇可能，未必有再有第三次啦，政府話咁就好難講嘅，下次又嚟咁點咧？ 坦白講，我又唔覺得完全劃唔到界喎，即係我有接觸一啲即係收租噶啦，即係唔同嘅地產公司或者成，佢哋都有啲同我講咧，就係、是、話處理減租嗰樣嘢咧，佢哋係刻意嗰啲超市係一定係唔會減，因為佢哋就係了解到佢哋嗰個收入上係會大幅上升啊嘛。咁我覺得喺一啲即係財政上嗰種嘅簡單嘅把關，係用一個盈利做一個標準，一個即係你都係要交 audit 報告噶啦，即係本身即係維康或者百佳去到最後上市，佢都一定係會有啲即係上市嘅報告嗰啲 audit 要做噶嘛，咁我又唔覺得係啦，即係呢啲方式係去讓到啲資源可以集中幫啲有需要嘅商户係做唔到咯，咁所以我覺得係要多少少嘅門檻，唔應該再係即係亂咁派，即係你話第一輪。嗰陣時真係好嚴峻，都仲明白嘅。咁但係當重要第二輪，即係已經叫做即係當然有其他波疫情，但係都好明顯知道某啲行業係賺多咗。咁我覺得應該係要做多少少。 好，明白。唔該曬， 多謝你， 袁海文。袁海文係民主黨消費者權益政策副發言人。咁大家聽緊嘅朋友又點樣睇呢啲回饋咧？點樣先至可以真係幫到有需要嘅人咧？打電話嚟1872311。 及表現等問題都是按照一向的規定由部門自行處理，他不方便亦沒有任何評論。港台顧委會新任主席林大輝回應時說，不了解公務員人事安排及機制，不能夠給予意見，而職場上常見合則來不合則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好多地区雨势比较大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特别小心驾驶。同大家讲单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风力楼因为有意外，咁现时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有意外，车龙排到近蝴蝶谷。至於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咁車龍有大消散嘅。咁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嘅壞車已經離場。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南華埔慢線嘅意外亦都已經清場，一帶嘅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黃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加士居道近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而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咧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诚义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政府合署。干诺道中近大会堂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而家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西九龙法院大楼。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公主道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第二线，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第二线有意外，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段交通繁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龙尾新田公路近博围。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车龙就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学校课程专责小组出了一份最终报告，高中通识科是否真的不做必修的话，就会少些学生仔参加社会事件。教协的张瑞辉， 政府不要将他自己一些施政失误就归咎了在教育界入面。 教联会的邓飞， 有了通识科之后，比以前的世代的青少年，他是早了去启蒙他对社会时事的触觉和兴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我哋刚才咧就倾紧，即系超市咧就要根据即系政府嘅要求啊，将佢哋攞防疫基金吓保就业计划嗰啲钱咧就。回歸翻最少一半出嚟啦，第二期嗰啲啊咁啊，大家對於超市嘅措施又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何先生啊，何生你好， 你好，你好， 請講何生。 我想講咧，政府係咪有啲小家啲或者唔公平咧？點解淨係呢兩間超級市場，你覺得俾佢賺咗，你將跌咗俾佢，你覺得錯誤咗啦？而家就要去拎翻出嚟，嘔翻出嚟。表面上就好似對市民好好，但係你俾我感覺上，你呢個政你自己政府係出錯問題。咁如果公平起見，就全部超級市場都要。第二個情況就係話，佢 我想問一句，你津貼咗咁多個機構，咁多個私人公司，你為華為保就業，而家你發覺好多大地產，你有冇叫佢凍結下佢嘅樓價呢？你個地產價嗰個地皮可唔可以凍結翻低嘅水平呢？其實香港人最主要就因為香港炒高啲地價，政府幫手炒高地價，地產又幫手，喺大陸有好多人落嚟香港炒樓，炒到啲樓價咁高，而類似今時今日嗰個通脹率咁高，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香港人好多後生嘅買唔到樓，上公屋上唔到，你應該繼續去不斷起公屋嘛？呢個時候，不斷將佢哋嗰個地產唔好俾佢減慢起樓嘛。如果佢再減慢嚟起樓或者唔起樓嘅，你應該要啲地產商全部搦翻啲地翻嚟俾你，你用你去嚇佢又起公屋啊嘛。 明白， 好大問題噶。你有冇做嘢公唔公平啲咧？我想問。第二個情況，我想講一講翻啲香港電台咪有一個職員話要延遲佢俾佢即係延遲佢檢討佢個決定。繼唔繼續做公務員嘅，但我想問一樣嘢，你而家成日做埋曬啲唔合理嘅嗰種手法去處理一啲即係可能覺得令你唔啱聽嘅人咧，就用一種經濟力手段嚟喐人哋啊，連喺 Facebook 私人講嘢嘅你都可以就話去炒人哋走，逼啲機構去炒人走。嗱，呢啲咁嘅制度咧，係一個好唔合理，好唔 好？ 即係喺一啲強權嘅情況底下做嘢，你攞唔攞到人心？我想問你政府。 好多謝何生嘅意見。何生第二個點咧，就講緊即係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嘅利君亞嘅事情啦。咁啊，由於我哋今日唔係討論呢個話題啊，我哋繼續講翻超市先。好，跟住係鄭先生啊，鄭生你好，鄭生。 啊，你好，你好，我姓鄭嘅。 係，你好。 我想發表一啲嘢，即係其實依家政府淨係咬住嗰兩間大型嘅超市。咁其實好多比較中型嘅超市啊，或者係好多連鎖嘅所謂嗰啲咁嘅類似做超市嘅嗰啲咁嘅公司，其實都係攞翻政府嘅錢噶嘛，係嘛？咁點解淨係會咬住兩間大公司？ 係啊，頭先我哋都未講嘅就其實仲有好多擺到明係大嘅超級市場啊，雖然可能分行冇嗰兩間咁多，但係都叫做大超市嚟嘅噃，嗰啲又得喎，嗰啲嚇。 我多口插句嘴啊，鄭生，你點睇啲便利店咧？便利店其實好多人生活所需，好多都係便利店買嘅搞掂嘅咯。咁點又係啦？我哋傾緊點畫條線咧？ 即係由政府嘅角度嚇， 就係 畫線問題。 而是依家政府点解会话咁多人淨係咬住即係话讲就係讲两间大嘅超市呢咁其实好多好多好多有即係嗰个大型嘅公司都有啦就算好似前嗰排养和咁样佢都攞好多钱啦。咁养和系咪会回赠返俾市民去睇生平啲呢有冇呢我唔觉得有囉。 係啊仲有好多添仲有啲管理公司呢啲管理公司都攞咗好多㗎咁但係佢管理费唔会减㗎嘛。 是啊咁好簡單超市去租个铺位咁个商场有冇减佢哋租呢咁我唔否认我搞清唔否认喺呢个运动或者喺呢个疫情里面做零售即係所谓食物最基本生活零售嗰啲係搵到钱嘅係赚緊钱嘅。但係记住唔單止係兩間超市好多連鎖連食物嗰啲咁嘅賣食物嘅嘢個地方好簡單嘅即係咁講啦講埋要求華潤或者佳寶嗰類嗰類嘅食品公司佢哋都係賺緊錢㗎。 咁仲有好多網購公司呢 大咗㗎。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即係點樣計條數嘅問題多謝鄭生嘅意見。我哋同剛才同阿林小璐都講到就係即係始終係嗰個劃線嘅問題你一諗呢就係、是大超市嗰兩間你要去回歸，咁細啲嘅超市咧，便利店咧，咁你講到便利店，咁仲有好多同便利店類似嘅一啲賣食物嘅鋪頭，咁大家都要買餸翻屋企煮飯，咁嗰啲其實又係賺多咗嘅喎，分分鐘。 係啊， 嗰啲點計咧？係咪唔俾佢咧？所以一連串嘅問題，即係有陣時政府咧就要由呢個角度去考慮，咁但係係咪合理？當然大家可以討論啦。 其實即係今次咧，就我自己覺得反而咧出奇地政府咧就。完全唔官僚地將兩間超市突出咗嗱，咁當然可以引發好多討論嘅。但如果我調翻轉頭嚟諗，正如我所有同民生有關嘅 我都包入去嘅时候咧，你净系审查嗰啲，你话喂一间系赚紧钱，一间蚀紧钱，咁到时好多苦主走出嚟喎。我虽然系卖紧民生嘅嘢，但我蚀紧钱喎。你 系啊，啲人唔出街啊嘛，咁可能系噶。 咁所以即系喺依个情况嚟讲，我翻翻嚟咧就系嗰个政策嘅原则本身其实就唔系派钱嘅，政策原则本身所谓保就业啊，大家信唔信服系另外一件事，但依家诶俾咗钱某啲真系其实。个名响当当噶啦，喂，即系讲直接啲，其实系焗佢呕翻啲出嚟咁。但系呕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就系、是、以呢两间公司嘅背景，其实佢应该做得可以漂亮好多。 系，咁电话里边仲有梁先生，梁先生 系你好啊， 系你好。 其实我都系自，因为佢系错配，完全错配。即系点解我完全错配咧？应该攞到钱嘅攞唔到，唔应该攞到钱嗰度攞到。咁同埋。我分明你啦，本身我都系啲低收入人士，我系衰残人士，我绝对唔觉得呢200蚊嚟帮到我哋手。我哋首先我自己本来唔要都可以 嘅。 而且佢批呢笔钱咧，唔系由政府批，俾呢啲市场上由百佳系批出嚟，或者委托批出嚟嘅。 系啊， 就唔系话政府俾边啲俾，有机会我去申请，我都俾佢攞得到嘅。同埋大家要知，我想话俾大家公认听。佢以家庭為單位嘅，如果個家庭有一個攞雙春，一個攞長者生活津貼，咁只係一個人可以申請嘅啫，唔係兩個人可以申請得到嘅。咁、我覺得呢樣係有問題喺度嘅。 即係成家都係200蚊啦。 係，得嚇啊！ 成家都係200蚊，即係如果係個係啊，購物券。 十個人都係攞200蚊嘅啫。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真係攞嚟做戲咧、第三，我想指出一樣嘢。其实你话百佳惠康呢啲攞咗呢笔钱，或者呢啲超级市场俾佢攞，咁其实可以俾啲关卡嘅。如果日后批出嚟俾佢都好，如果佢系唔需要到呢笔钱嘅，系需要佢200%偿还翻呢笔钱嘅，咁边个会申请啊？叫呢啲系政府定嘅政策问题啦。我而家受住开啦，可能话我要审查，我而家唔审查你，但系将来。你報税出嚟，發覺你報你冇無需要道歉乜事嘅，即係自然當其時你係濫用啦，濫用雙倍賠翻出嚟咯。 明白。 咁嘅政策嘅話，邊個會申請啊？ 明白。 會唔會申請啊？嘉倫。 好複雜嘅，到時啲超市就係話我好努力先賺到多啲錢嘅啫，因為其他原因啊，種種問題啦，所以即係多謝梁生嘅意見啦。呢、這個提議都其實。都唔系冇得谂嘅，真系。但系当然有另一啲复杂嘅问题啦，因为你计数嘅方式又同以前唔同啊。 咁啊，讲真，大集团系嘛，超市可能佢只系其中一小个业务嚟嘅啫。你系嘛，点样去处理有出货入货嘅价钱，好多细节嘅，如果你要靠个政府咁样去做，可能我哋公务员体系个人手多好多都搞唔掂。 咁呢个即係特殊嘅情况，咁特殊嘅派遣方式自然就係有呢啲特殊嘅问题出现。不过即係如果真係要继续派嘅话，真係要諗下点样搞清楚去厘清返究竟咩人有资格派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小朋友由小一开始就可以接受卫生署的学童牙科保健服务，大学前儿童的口腔健康就很容易被忽略。星期二精灵一点将会介绍为学前儿童设计的到校儿童牙科服务。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以综援嚟到处理失业问题，咁样无疑系制造更多嘅贫穷人口。 香港家书，请嚟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 要有效咁样保障就业人口嘅收入稳定性，同时去防止佢哋陷入贫穷嘅深渊，设立针对失业嘅援助制度，系一个最明智嘅做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讲到保就业计划咧，咁刚才就系有啲超市就其实唔应该攞嘅，咁另外亦都有啲大公司咧。 攞咗都可能冇乜用啊，包括就係國泰港龍啦，同埋即係國泰受到疫情嘅打擊咧，而家就講緊就係第二輪嘅保就業計劃就唔單止都唔會參加噶啦，意味住咧可能裁員就嚟緊啦。而國泰行政總裁鄧建榮咧係同傳媒見面嘅時候就話唔評論裁員，但係強調就唔會刪除任何嘅選項，就話咧國泰今年以嚟已經採取咗不同嘅節流措施，可以做嘅都會做啊，要減成本嘅話，咁佢話如果長期資金淨流出咧，公司係會有倒閉嘅危機，而各方面就傳言啦，國泰咧可能會減少四分一啊，甚至更多嘅人手啊，咁而家喺國泰裏邊咧都有唔少嘅不同嘅員工都似乎都係傾緊點樣希望可以裁少啲啦，又或者係用一啲嘅即係停薪留職嘅一啲辦法，或者係一啲等等嘅方式咧，都係去幫希望可以幫到即係公司係即係渡過難關咁嘅諗法噶啦。嗱，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喺電話裏邊嘅，你好啊， 係你好， 係啦，面對呢一個即係大嘅變局啦，你會覺得即係員工或者係國泰嘅各種機師啊各種嘅服務員啊，佢哋應該即係可以點樣面對？ 其實都是意料之中的啦，我相信即尤其是客觀現實，就是你冇咗咁多航班，你以前國泰一日是有10万客咁滯嘅，咁而家講翻一日得千零客，咁其實任何嘅生意都不可能係咁樣延續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亦都由於呢個原因啦，咁所以點解政府之前係注資咗接近300亿去國泰先？就是要保住这个的航空命脉啦，无论是一些航权或者是里面的机组人员员工啊等等。咁但是你会见到国泰今次是没有申请第二期的保就业，咁亦都更加即话俾你听佢一定是会喐手㗎啦，财几多咁解嘅啫。咁但我係比较失望呢，就係政府喺成个事件上面呢好似完全冇角色咁样。如果政府出嚟講話，哦，因為國泰係一間上市公司，咁啊，佢個商業營運咧，我哋冇得無權過問。咁喺過去，你當然可以咁講啦，這個亦都係客觀現實。但係當你政府注資咗270几亿入去嘅時候，就唔同講法啦。因為國泰佢自己本身個市值咧，都係300零亿。咁差唔多啊，政府注資入去咧，差唔多係等於接近係一間國泰咁滯噶咯。你亦都有兩個嗰啲嘅所謂嘅觀察員擺咗入去董事局，係可以睇曬佢所有嘅文件，亦都係可以去開佢哋嘅會。喺咁嘅情況之下，竟然我今日問阿陳凡又好，上個星期五問政府又好，佢哋係唔知道之前原來佢哋係唔去申請呢個嘅保就業第二期，亦都冇同佢哋商量過。咁呢個就好大問題啦，因為你已經唔能夠講話唔關政府事，因為政府你係擺咗一大筆錢落去，你都某程度上揸住咗佢嗰個嘅可換股、所換股嘅證證，同埋你係有人喺董事局喺裏面。咁我對於政府咁樣咧係極度極度失望，同埋係好唔負責任咁，即係好似話哦，因為佢自己嘅營運，我唔能夠嚟到干涉。正如頭先所講， 大啦，咁我政府嗰啲代表都是蒙查查，因为他都不是很熟的运作的。是怎样可以你觉得 你 做什 么呢？ 你自己本身你是有两个人委任入去嘛。很简单，如果你觉得那两个人是蒙查查的话，那你摆两个什么？那你摆270几亿入去，你摆两个董事入去做什么？如果两个人一直入去就是蒙查查。现在不是，你蒙查查就是要看着他营运有没有问题，也都看着他做的事符不符合香港利益嘛。这个就是当日为什么摆270几亿入去，跟住仲要摆两个诊所个观察员入去嘛？ 系啦，嗰个观察员可能话唔会话乜都唔知咁，但系佢哋啱入去，你期望佢能够可以喺呢个咁嘅变化里边做啲乜嘢咧？ 咁我谂最基本一样嘢，第一，当佢知道，首先你知唔知先？佢知唔知根本上原来国泰系唔去申请保就业第二期先？咁如果唔知道已经系一条大罪啦，有乜理由唔知啫？你喺董事局里边，一个咁重要的决定，一定系经过董事局噶啦。 但系谭文浩， 你 系咪觉得撇开知与唔知，我假设佢真系知嘅，或者应该要做嘢嘅，你系咪觉得国泰系应该要申请呢个保就业，而喺一个咁嘅即系呢个板块嘅环境里面，国泰系要维持一个好大嘅员工团队咧？ 第一样嘢就系话呢个保就业咧，其实都唔系讲紧千秋万世啦。保就业第二期其实都系保到十一月底啫嘛，系咪？即系等啲员工系可以挨到去呢一个嘅十一月底。咁佢而家已经喺度讲紧个裁员计划啊，亦都大家估喺十月度就会出台啦。咁佢成件事争一个月啫嘛，系咪啊？咁你点解连嗰一个月都唔肯去攞呢个保就？嗱，唔好忘记佢保就其实攞到成如果我冇计错数，大概八九亿嘅可以攞到，即系第二期啊。咁如果八九亿，其实每年每一个月国泰嘅支出大约十零亿，咁争几亿啊？你可以咁讲。咁但系系唔系就系争嗰几亿，而你都唔肯去做埋嗰一个月去咧？令到大家个计算又好咩都好都喺度啊。第二就系话，当你一个咁重要嘅决定，原来政府系乜都唔知嘅话，咁我点能够相信你政府系有能力去监察？其实唔系监察，唔监察呢一个嘅国泰咁简单噶啦，系确保佢嘅营运系符合香港人嘅利益咧。 我想问啦，喺 你都唔知道原来 喺嗱，而家睇嚟裁员难以避免嘅前提之下，点样做法先至对于譬如员工嘅损害系减到最少，对于香港嘅航空业嘅损害减到最少？ 嗱，正想所讲啦，我觉得即系明白嘅，我谂大家都明白，冇可能系一间航空公司可以继续咁样营运落去嘅，呢个系完全即系预计之中嘅，佢一定系要喺人手上边作出一啲嘅取捨同埋削減，明白嘅。但我覺得如果你話長遠嚟講或者中期嚟講，其實我覺得如果疫情一過咗成回事，你一有疫苗之後咧，其實可以係一個報復式嘅travel 嘅。咁但係當然咧，嗰啲可能係去一啲短線啊，去旅行去玩嗰啲，而唔係一啲商務客。而國泰最主要嘅收入咧，其實係商務。嗰啲客我諗佢會流失都幾大量，咁但係公務員點都好啦，佢可能會變咗一個好快嘅咧，就係一啲嘅旅行嘅乘客。咁佢一旦翻嚟嘅時候，我哋即係國泰有冇足夠嘅人手去應付咧？即係如果一個即係所謂嘅反彈嘅時候，好啦。咁當然唔係叫你孭住咁重嘅即係個 overhead 啦，個人手啦。咁但係你可以考慮嘅裁员之外，可唔可以系一种停薪留职嘅处理方法呢？即系你都冇支出，但系咧，起码嗰啲人咧都叫做啊，如果航空业恢复正常，国泰恢复正常嘅话，佢都即刻有翻份工，而唔系可能到时国泰先至再由头请一啲即系新嘅人入去。咁譬如我感觉咧，就系即系将旧嗰啲人咧，就好似即系扫走咁样咯，俾我感觉。咁我又觉得佢哋系可以喺呢一方面系去谂。喺可以cut cost 之餘，都起碼可以留住份工。雖然嗰份工係而家冇流出，咁但係都起碼叫做有一個即係最後嘅保障咯。程度上嚇。 咁但係如果停薪留職，其實都唔會可以攞到保就業呢樣嘢嘅補貼嘅咯喎。 保就業呢樣嘢係已經係過咗啦，個申請 deadline 過咗，你而家申請唔翻嘅。咁所以都冇意思再講翻個保就業噶啦。但我講緊嘅就係話，佢哋如果係而家去還，即係一定係諗住喺裁員嗰方面嚟到諗噶啦。咁我意思係話，唔係正式一個，即係唔係就咁裁員就炒咗人隻數，就係我頭先講，就一個停薪留職嘅方法。 明白，好，唔该晒谭文雄，唔该晒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啊，刚才讲到即系未来嘅即系航空业嘅前景会点咧？系咪真系喺真系疫苗出现之后会有啲报复式嘅搭飞机嘅热潮咧？嗱，一阵翻嚟不如倾下，都可能有点怀疑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夏季推出两幅市区住宅地，包括松堆山顶文辉道豪宅地一拆为二招标，以及启德一号地盘住宅地，两幅地合共可兴建630个单位。港铁黄竹坑项目亦在夏季招标，连同私人重建发展，夏季预料可以供应2780个单位。原本今季推出的中环海滨商业用地延至夏季招标，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解释，采用双信封制度，招标文件复杂，需时处理。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与去年11月11日旺角一宗私了案有关。两人分别是28岁消防署救护员及19岁学生。警方表示，一名28岁内地男游客在当晚大约9点半途经弥敦道与亚街路街交界，当时现场已经被堵塞，他拿出手机之后立即被几名人士围堵和指骂，并且是被硬物包括砖头、铁锤等袭击大约5分钟，他的手机和个人财物亦被取走，事主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警方翻看大量片段之后，暂时锁定两名施袭者，今朝分别在黄大仙和大埔拘捕他们。两人涉嫌非法集结，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及串谋盗窃，正被扣查。无线电视前合约艺人麦长青的太太，6年之前因为 iPhone 炒卖骗案被骗去超过400万元，骗徒最终只是将另一名受骗客户黄美芳所发出的118万元支票给予麦长青偿债。麦长青入禀高等法院向黄美芳索偿，指对方为追回118万到无线电视和他代言的安记海美滋扰，令他工作量大减并造成精神损失。黄美芳亦都入禀反申索118万元支票，暂委法官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双方败诉，需各自支付讼费。判词指出，麦长青和黄美芳都是炒卖骗案的受害人，但两人素未谋面。麦长青未能证明黄美芳就是打滋扰电话和留下口信的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开会决定，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咁啊，新界咧，头先大埔公路去沙田，应该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喺御龙山对开快线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清咗场噶啦。不过同一位置咧，就有另一宗意外，咁所以都多车少少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御龙山段咧，有轻微意外啊，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仍然塞车，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风力楼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塞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咁啊，头先咧，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茶果岭道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虽然清咗场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九龙货仓附近啊。另外讲到啦，东区走廊去柴湾，喺东港中心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塞到去维园附近噶。东区走廊去柴湾，之前东港中心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多车啦，龙尾去到维园附近。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继续有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去土木工程署拓展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九龙塘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 咁其他嘅路面情况咧，九龙区现时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好多车啊，龙尾接近公主道。这个创智中学附近的窝打路到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创智中学附近。咁另外呢有啲临时交通安排早少少提大家啦。湾仔北嗰度呢喺午夜时间会有啲开始下会有啲临时交通安排㗎。因为配合升旗仪式啊，喺午夜12点去到10月1号中午嘅12点呢，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呢都系分别有一啲封路措施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桂林山水甲天下， 咦？咁黄桂林呢？ 黄桂林口才就梗系甲天下啦！ 阿行阿勤，你哋过奖啦！ 其实咧，我哋都系想你过我哋几招咁啫。 你知啦，桂林哥，我哋得口水冇口才噶嘛。 好啊，咁听朝开心日报见啦 吓！唔系啊，唔系啊，系想请你上嚟手下留情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啊！ 冇问题，又得啫。 嗱，呢啲咪口才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咧，我哋提到就系国泰航空公司，亦都系全球都面对喺疫症嘅问题啦，就系、是、蚀大钱啦，航班就去到得翻原先嘅只系一成嘅数目，唔够添啦。咁啊，大裁员咧，同埋即系啲好大嘅变化都嚟紧噶啦，吓，亦都难以避免噶啦。刚才讲到就系同阿谭文豪倾嘅时候，大家都期望一样嘢就系、是。有一日咧，当呢个疫症过去嘅时候咧，就会有报复式嘅，大家走去搭飞机去旅行啦。本来咧喺三四月嘅时候咧，我唔知，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系会发生嘅，大家饿咗去旅行好耐啦。咁但系睇嚟咧，而家疫症咁样发展落去咧，同埋大家好多人习惯已经改变咗啦，好多跨国嘅会议而家会开少咗啦。以后仲要去亲旅行，都相信你要打咗疫苗先啦，有疫苗嘅时候。人人都要申請個健康碼之類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去旅行啦。 我自己自問仇恨心就唔係好重嘅，但係我其實都好想有報復式嘅一啲嘅，即係旅行啊，即係做翻樣嘢。但係現實環境嚟講，你就算商務嗰部分一定係受影響、因為你唔係淨係香港自己本身可以處理到嘅嘢。同樣嚟講，你旅遊你睇睇即係。歐洲啊，各地尤其是歐洲個疫情，佢根本處理唔到。咁佢哋點樣去自己去管控一啲嘅邊境咧，又機場咧？依、這個就唔係話我哋純粹單從良好願望可以處理得到嘢。而喺依個問題落翻嚟，即係如果我哋要好樂觀咁去睇依個板塊，一個最主要嘅企業。未來嗰幾個月係咪可以唔作出一啲比較大動作嘅調整呢？我覺得冇乜可能嘅事。唯一就係話可以做啲乜嘢令到嗰個創傷係減少咁解嘅啫。 咁所以即係要減人咧，睇嚟都無可避免。咁之後會唔會出現一個即係 V 型嘅彈翻轉頭，彈得好高咧？真係睇嚟呢個疫症尤其係全球裏面都唔能夠好快速咁樣消滅嘅時候，一定係影響好多人出行嘅心情。咁而以前大家一攞起諗起就可以去台灣、去日本，甚至去歐洲都有㗎。 咁以后咧，即系睇嚟就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啊。咁我哋嗱，转头不如翻嚟咧就倾谈下另一个话题。 今年咧，我有个愿望啊，可唔可以咧好多人一齐庆祝中秋啊？ 嗯，好简单啫。 哇！ 只要你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到1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那些事》，仍越上越追越都得啦。 一于 setting FM 926先，咁我张伟基喺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上我姐姐，我仲有个愿望，可唔可以俾啲月饼我啊？ 自己月饼自己做，我要奔月啦，我飞。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YoYo 是一个香港女孩，她闯入南美洲亚马逊，同土著共处了几日，攀山涉水，是心灵历奇，亦都是一个爱情故事。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脚板走天涯 B42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一节天气的消息啊！天文台在夜晚7: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系发出咗一个钟头多啲啦。咁啊，见到喺天文台嘅雷达图，我哋啱啱节目开始嘅时候都倾过，见到有个好大嘅雷雨区去紧香港岛啊。咁而家见到咧个雷雨区去到之后咧就减弱咗啦。而家就散散地，咁啲雨咧都仲落紧，但系都系集中喺香港岛同埋九龙半岛啦，同埋系比较都唔算好大噶啦。咁而家天文台咧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好啦，今日我哋喺度嘅评论员系林小老啦，我哋转一转话题就系嗱喺前几日啦，就系警方咧就公告啦，就系修改警察通例啦。简单嚟讲咧，就系只系承认即系新闻处发布系统嘅一啲传媒，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以后咧有关即系一啲而家好多嘅所谓公民记者、学生记者、一啲自由身嘅记者，当中亦都包括唔少嘅网媒啦，只要你即系唔喺新闻处发布系统嗰个定义里边咧，你就不被警方当作系记者，亦都意味住咧，如果喺冲突现场遇到即系警方遇到呢啲人嘅话，而你系冇一个即系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承认嘅传媒嘅资格嘅话咧，就警方就会当你同普通市民冇分别，即系话咧，如果警方话要拉人或者觉得你喺度非法集结，佢照拉噶啦。咁呢个就系导致到咧系好多嘅记者都会觉得，咦，系咪有问题啊？系咪影响新闻自由啊？传媒嘅定义究竟边个定义啊？ 嗱，因为我自己始终都有个即系专业嘅背景出身啊，因为其实难免我都会即系翻去一个好基本嘅问题。记者呢个行业本身系咪一个专业呢？如果系一个专业嘅时候，佢必然有一啲嘅规范啊，有一啲守则啊，或者有啲嘢应该做，有啲嘢唔应该做。依家其中一个最主要嘅问题，我就算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睇嘅时候就是，系咪一个侵犯咗采访自由啊？呢方面我哋需要关注。但系另一方面，如果呢个系一个专业嘅时候，系咪任何一个人攞住一个手机，甚至唔需要，我哋都可以走出去参与一个采访嘅行为咧？如果我哋又社会或者系相关嘅团体，我哋又唔去回应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又系没完没了嘅。咁依家就正正就系，警方又好，政府整体又好，我哋话我要画条界啦，又系，我呢条界当然系对比以往嚟讲咧，大家起码有感觉系紧咗咗嘅。咁呢条界影响到嗰个群体系咪一个专业记者嘅群体咧？亦或大家又，我而家影响一般人嘅采访自由，或者甚至言论自由？嗱，依度咧，我自己我冇具体嘅答案，但系我有好多疑问。 咁如果讲即系新闻自由咧，咁基本法讲嘅就系香港人享有啦，即系就唔系话记者享有啦。咁所以新闻自由就唔系话净系记者先有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嘅就系即系究竟即系点样去界定系咪专业咧？亦都有好多人讨论过噶啦。其实记者就一定有一个专业嘅守则啦，一定有好多规矩要守啦。咁但系个问题咧就同其他专业唔同嘅，就冇发牌制度嘅，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冇话你要发牌先可以做记者嘅。咁因为就系其实一个问题就系边个发牌俾你咧？ 嗰個人嘅權力就好大嘅。咁所以就算喺其他嘅地方咧，有一啲所謂嘅發牌嘅制度都好啦，嗰啲都唔係話發咗你俾你牌咧，先至能夠做記者嘅，只不過係可能有某啲地方咧就優惠你可以行入啲咁解嘅啫。咁但係主要嚟講就係、是，譬如我哋去做記者嘅時候，去到全世界地方。冇人話你要申請個牌，你先至可以去其他地方採訪。咁香港一路都係咁嘅，咁但係警方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而家都係咁，將來都係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如果喺衝突現場拉起條橙線嘅時候，你發覺你企咗喺裏邊嘅話咧，佢就唔當你係記者噶啦。咁嘅情況啦，咁變咗咧就係喺而家喺過去一年裏邊咧，就好多嘅衝突場面，就往往係好多自由身嘅記者啦、網媒啦。都是有記者的身份的，那班人的採訪權利就受到影響，這個就是現在最影響最多的一些人。 也都是一個劃線問題，就是如果從警方的角度或者政府的角度，很簡單來說就是、我現在不讓你採訪、不過、某個範圍、你當这个范围拉一条橙线咧，就系、是、里面就好似白宫咁噶啦，你要即系、就是、某啲嘅背景，你先可以入到去嘅，咁可能佢系咁嘅讲法。咁但系即系翻翻嚟，我哋睇到即系过往好多现场嘅情况嘅时候，我自己都真系想即系同业界嘅朋友了解一下咧，就系、是、究竟有冇一啲比较大家你可以讲下两全其美，而或者大家可以接受嘅方法。減低咗一啲嘅現場嘅混亂，或者係雙方嘅質疑。有時實際嚟講，我哋嘅社會，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言論，唔係單止係政府或者警方嘅言論，就係、是、都好關注一啲嘅現場嘅情況。咁係咪完全處理唔到嘅咧？如果我哋有更好嘅處理方法嘅時候，係咪可以提出嚟討論一下咧？ 我諗即係喺譬如簡單嚟講，舊年十一月即係理大咁政，即係警方就。叫做封鎖咗理大啦，喺裏邊嘅人全部宣布咗話，除咗記者之外就都視為暴動噶啦。咁你行出嚟嘅話咧，如果你話記者嘅話咧，你都要出示證件證明你係記者啦，又或者咧係要揾到人去證明你係記者啦，又或者係你攞住記協嗰個記者證，咁你就可以以一個新記者嘅身份行出嚟嘅。咁所以你見翻即係以前嘅做法咧，就係、是、如果你攞住。香港記者協會嘅記者證咧，起碼喺嗰場嗰、那個場合裏邊，你行翻出嚟咧，你唔會被警察拉先啦。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因為有啲人冇記者證咧，就俾人拉咗噶啦。咁以後咧就係話，如果警方嘅呢個修改通例之後咧，就係、是、你攞住香港記者協會嘅記者證咧，都係唔計數噶啦。咁所以就影響更加多人啦。咁譬如呢一件事，你就會睇到嘅就係、是，當時喺個理工大學裏邊嘅。咁真係有好多記者係採訪緊啦，否則你睇唔到咁多嘅情況咯。咁如果係呢、這個即係新嘅一個理解方式嘅話，就係、是、再發生咁嘅事的話，咁有大把人咧就會俾人即係當你係暴徒咁樣拉埋咯。即係呢個就係好多記者會關心嘅一個問題嚇。 嗱，即係翻翻嚟就係、是、嗱，我哋原本有兩個協會啦，如果唔冇理解錯，咁加上就係本身新聞媒體，即係一啲即係。叫做認可咗嘅媒體咧，就可以俾到啊呢啲證件係嘛？現場記者嗱，我仍然都係任何嘅即係公共嘅政策咧，都難免要牽涉到所謂劃界嘅問題。除非你話喂，我哋真係完全唔使劃界嘅。嗱，如果完全唔使劃界咧，就翻返嚟頭先我講嗰度咧，就係、是。我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嚟講，我都難理解嘅，即係我係咪我林小老攞住任何嘢即係以前冇咁多嘢㗎，我攞住支筆，攞住個拍子簿，咁我任何個位我可以入到去，我就可以做採訪嘅工作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真係需要再深入討論嘅，因為依家嗰個成個環境，唔好講國際環境咧，淨係香港嘅環境咧，過往嗰兩三年嚟講係變咗好多。咁大家係咪應該去細心去討論一下點樣喺依啲咁嘅基礎上邊去揾到一啲嘅合適嘅處理方法咧？咁當然都話，喂，我有一個好硬嘅法牌制度，尤其是又係接受好唔接受好咧，就係、是、講真，你政府依家去用咁嘅方法去畫一條界嘅時候咧，一定會引起好多嘅矛盾質疑。咁但係最終嚟講，我又睇到就係、是。 如果我哋冇一個更好嘅方法處理嘅時候咧，佢又硬劃界咧，就臨尾大家又係硬食嘅嚇，即係嗰種嘅疑慮不安，永世都存在，又永世都解唔到個裂。咁我哋係個社會係咪咁行落去咧？ 我諗有好多公民記者其實佢哋擔心嘅咧，你都可以見到嘅係嗱，阿林小亮冇講錯嘅就係不嬲咧，大家你喜歡的話，你攞住支筆，攞住本簿，攞住架相機，你都可以話自己係做緊一個記者嘅嘢嘅。嚇咁呢個就係正正一個新聞自由。你採訪你中意喺邊度寫出嚟，就呢個係你自己做嘅嘢。人哋認唔認可，就視乎你做嘅嘢出嚟咧，係咪得到大家嘅信任，有冇公信力啊，有冇意思啦？咁呢個另一件事啦。咁但係我諗好多嘅公民記者而家會幾勞氣嘅咧，就係因為過去嗰一年裏邊咧，就算佢哋企喺度都好啦，嚇就咁即係企喺度，可能有陣時為咗影相會衝前啲咁。咁但係喺警方一拉條橙線咧，就話喂。你而家咧就係喺警方嘅禁區嚇，咁有陣時咧有啲警察咧就係你話你係記者，俾個證咧咁樣都俾你走。咁但係以往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就算攞到個證出嚟咧，佢都話呢個咩證嚟㗎，我唔認得啊，咁啊當你普通市民。其實喺以前咧，即係過去嗰一年裏邊咧，已經好多情況都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就係有好多嘅呢啲記者咧都係。被視為普通市民咧，已經係受到好多即係佢哋覺得唔係咁合理嘅對待。咁而家咧就係更加名正言順啦。以前咧就可以話啲警啲記者咧可能會攞住個警察通例出嚟咧，就話因為警察通例咧其實寫得都有一兩句咧，就係話講到明咧，就係要盡量配合傳媒工作嘅，唔應該妨礙傳媒嘅攝錄工作嘅。呢個係警察通例都講嘅。咁但係而家就都加咗句嘅啦，啱啱改完之後咧，就已經加埋咧，就係話要喺不影響即係行動效率之下去配合嘅，咁所以亦都係你某程度上咧都係收緊咗咁，而啲收緊咧就係對於好多公民記者嚟講咧就會覺得係唔係咁合理啦，同埋係即係其實佢哋都尤其喺近排咧，你見到個衝突唔係咁犀利嘅時候咧，又唔係真係有咁多嘅影響警方做嘢嘅，不過咧就係警方似乎就唔係咁想啲鏡頭對住佢哋啦，呢個都幾明顯啦啊， 咁。在現實的環境來說，就是正正又是回到的問題如果我們說全民都是可以做公民記者，我在理念上我覺得是有意思的，但在現實執行上來說，我們真的看到很多場面是難以控制的。你說從個執法方來說，他完全要求他完全劃線可以處理得到，也都實際有些案例是即係參與咗個活動啦，簡單嚟講，咁依啲咁嘅案例，我哋都唔可能即係完全視而不見嚇。咁但係只不過就話，喺平衡兩者嗰個權益方面，如果如何保障新聞自由，如何保障採訪自由嘅時候，能夠減低嗰個衝突咧？咁如果我話依家個劃線嘅方式係過緊嘅。有冇一個較寬鬆嘅處理方式咧？咁嗱，係咪牽涉到原有嘅團體，佢有更賦予佢哋更加多嘅責任咧？咁依個係咪一個可能性咧？ 嗯，嗱，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 有聲好書， 鍾景輝聲音演繹，帶你用耳朵閲覽李卓芬著作《心無掛礙》， 卸下這些心頭的重擔。身心才能感到轻安，日子才能过得自在。 聆听动人故事，细味人生哲理。有声好书精华版，星期五深夜两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以于港台网站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最后五分钟嘅时间咧，我哋发现咧，似乎有好多嘅听众咧，都系对于超市点样去呕翻啲钱出嚟咧，就比较有兴趣。 民生问题大于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都系喺生活上咧，喺呢个疫情上面咧，系几乎真系大家都会发觉系帮衬超市系多咗噶嘛吓，咁而佢哋。點解又攞到政府嘅錢，然之後，即係回饋社會嘅時候，又係一個咁嘅方法咧？點樣可以好啲咧？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可以咧，就係即係同聽眾邱先生聽聽邱生嘅意見。邱生，邱生， 係， 有嘅啊， 系，阿怡，你个电话窒窒地，系。 系，我听到我诶，轮到我讲啊。 系系，请讲。 我想讲讲个百佳惠康嗰、那个，咁样政府俾咗3亿俾佢哋咧，咁、我觉得政府啊制造嗰个不公平竞争啊，不公平分配，制造分化咁咯。 嗯，点解咧？个个都俾噶，佢、根据你嘅人手，你申请几多就俾你噶嘛。 咁你对嗰啲小商户、大家做紧生意嘅。咁佢補咁多，咁樣如果喺隔離咗嗰啲做緊都係賣同一樣嘢嘅，咁佢有冇本事可以做減價，請翻咁多人嚟同佢鬥咧？ 理論上就係同你嘅人手比例係成正比嘅，即係你個鋪頭細咁啊攞少啲，但係都同你個人手有關嘅。 但 係優 生，我 嚇， 我調翻轉頭問我唔知係咪我嘅理解或者扭曲咗你嘅意思？你是不是担心这两间超市减价反而令到其他小店更加难竞争啊？ 是的是的。 是。 但那些小店我又听不到他们又可以拿到几多。即是如果我们一般人觉得你这样做法即是那些小商户那些即是没得斗的。你帮那些财团消灭那些小商户的。 咁但係其實就係呢個計劃就係按人頭計啊，即係你有幾多人手，咁就算你係一家四口去撐起個小店嘅，咁咪照計，當你一家四口係僱員嘅話，咁咪攞翻個比例啦。咁但係佢哋嘅減價能力就唔係因為佢哋嘅人手多少，佢真係大店同小店嘅分別啊嘛。你超市入貨價都會平過一啲一般小店啊。咁呢個形勢冇因为呢个计划改变到噶，照计。 我咁样讲啊，咁好多好似你话斋小店嗰一家大细，佢唔会话讲有 M P F 啊，成嗰啲噶嘛，系咪？ 系都照计就，如果你要都可以有嘅，不过就通常都冇。好多谢邱先生嘅意见啦，明白邱先生嘅睇法，即系你见到两大超市攞嘅钱咧，就真系几高嘅，百佳啊攞咗1亿6千万吓，第二期嘅补贴啊。惠康就1亿8千几万嘅，咁你话即系攞咗呢笔钱嚟讲，对于一啲小商户嚟讲，当然系好大数目啦。咁但系佢嘅人又多啲啦，吓、好，电话里边仲有冯小姐啊，冯小姐你好， 系啊，你好， 请讲。 我都想讲下咧，嗰两间超市咧，或者话嗰啲咩长者日啊、星期几啊减价嗰啲咧，咁我啲真系长者嗰啲住嚟坐轮椅嗰啲咧，完全受惠唔到嘅。好似我屋企嘅长者咁样坐轮椅咧，咁、你知佢而家好多嗰啲超市咧，全部都系地牢嘅吓。除咗你好大嗰啲摩嗰啲话有 lift 之外咧，咁你就落唔到去嘅。咁落唔到去落去买嘢啦，话俾你听咧，个长者喺楼上咧，话佢都当你乞衣咁样样，又话你等阵先啊，又要佢自己落嚟，哇唔得噶，又点啊，咁佢坐轮椅，佢点样落到嚟啊咁样样。咁即系事实都系咁，我之前都冇用咯，唯有 系 咪啊？ 而家就 唔会乞啊嘛，只不过你话你有咁嘅优惠俾个长者，个长者又话叫我哋同佢买啲乜嘢咁样样。咁有时我都系算啦，我哋自己同佢买咗得啦，绝咗啊咁样。即系你费事，所以你话佢而家搞嗰啲又话咩搞抽奖又搞嘢，讲真，你唔好搞咁多嘢啦。既然政府俾咗你，你有心嘅就实事啊，我觉得。 是明白，多谢冯小姐啊提出呢、這个。 打埋啦，有时正起码嗰啲老人家好多坐轮椅嗰啲，你即系叫你一夫有两间大超市啊、你冇人哋自己要落嚟，你点落到嚟啊？你不如唔好俾优惠人哋好过啦。 明白，好，冯小姐提出嘅都系一个嘢系，原来系真系好多大超市系冇 lift 噶，你要落去都几难嘅。如果真系伤残人士吓、 要特别安排啦。 同埋咧就係、即係如果佢哋要真係受惠嘅話咧，就要透過一啲社福機構啦。剛才講就唔係話啲超市咧直接派錢嘅，係透過啲社福機構咧係再分配嘅。咁所以咧，即係各位即係低收入嘅家庭或者傷殘人士咧，可能要透過一啲相熟嘅社福機構睇下，喂嗰啲券發到落嚟未啦？好，今日唔該曬林小老，拜拜。